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咧我哋本周啊最新最热嘅话题啊， 系， 咁当然我谂最热都热唔过咧呢个巴基斯坦印度啊， 真系新鲜热辣啊， 系啊，呢个咧真系咧呢个古仔啊， 开火个火啊，唔系有火个火啊，真系， 真系唔系净系大家有火啊， 系啊， 咁呢单嘢咧，所以首先咧我哋要讲个时序俾大家听系嘛， 好， 那个时序首先系咁嘅，首先咧就印度空军咧嗰边咧就话咧要做出一个报复啊，因为咧就佢话咧有一个咧就巴基斯坦支持嘅激进组织啊，即系佢咁 claim 啊吓，咁咧就话咧喺呢个印度克什米尔嗰边个区啊 ，Kashmir 嗰边印度控制嗰边咧，就喺2月14号情人节嗰日。就整了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就搞到咧印度人入面有44个武警嘅死咗。 哇！ 咁啊，当然好嬲啦。咁于是咧就大概两个礼拜就26号，咁咧就清晨时分啊，就用咗12架咁咧呢个幻影战机，幻影2000啊，呢个系个系列，就飞越咗印巴停火区，然之后咧就直接进入咗巴基斯坦领空噶，就炸嗰啲激进组织嗰啲据点。 系 咁啊，好鬼搞笑嘅。咁呢单嘢咧咁炸啦，咁当然啦，suppose 十二架幻影2000去咗吓，但其实咧，你话系咪十二架都掟弹咧？唔系嘅， 系 即系其实咧，当中咧就佢咧会派咗一架咩咧？派咗一架加油机， 系 伊留申， 系 就加油机，同埋咧派咗佢哋本身呢一个嘅预警机嘅。咁咧就当然咧，你派一架加油机，大家明啦，加油啦。一架预警机咧就 系 去控制战况啦。咁另外就十二架幻影咧，就听讲咧好多架都系做护航嘅啫。大概得2至4架投弹， 哇，都系小队噶咯。 系啊，其实佢哋就话应该得2架投弹嘅啫，其他咧都系负责护航， 系 咁样尽快炸完就尽快走，基本上咧佢哋都唔触及到，即、就、系、是、叫做唔好触及到巴基斯坦个防空。 即系突 袭你啦，咁当然咧，大家都明个突袭就系咩咧，就系、是、高空突入啦，然之后就低空咁样 跌 过低炒就炸啦，咁啊都系咁样玩噶啦，咁然之后咧就。理论上咧，巴基斯坦嗰边就咁讲，话我哋系 detect 到你噶，然之后咧，我哋又派出战机拦截，咁大家估到佢派咩咧？就派呢个 JF-17， 即系枭龙， 枭龙，咁但系咧，听讲咧就派咗4架啫，咁因为老实你要组织12架同佢对12架咧，你组织唔切嘅，咁咧你派咗4架都叻噶啦，我觉得，咁但系你4架对12，佢哋听讲咧，佢哋咧喺空中咧不停卡位，即 系 究竟可唔可以卡到个有利位置啊？蛇鬼死你啊！ 首先咧有套电影预告咧，就专门打个枭龙，打又唔系幻影2000噶， 系咩？ 咁似乎就实现咗呢个剧情。 你讲大陆嗰度啊？ 唔系，巴基斯坦拍嘅， 巴基斯坦拍 系啊。 你知唔知大陆以前一个空天猎噶？ 系 空天猎咧入面咧讲呢个幻影战机啊， 系 同埋呢个嘅中国嘅签售啊， 系咩？ 系啊。咁你觉得个幻影战机讲紧边个国家？大家都估到啦， 系。 系啦，咁咧就嗱咁讲翻，咁咧就 suppose 有人会话，咁点解印度会用呢个幻影2000唔用佢哋嗰啲苏-30 MKI，即系 MKI， 即系依家我哋咧大陆嗰个歼-16啊，咁啊用呢个系其实战斗轰炸机系好多选择。 杀鸡焉用牛刀咧，我掟个炸弹啫，我唔系灭你国啊。 但系有人讲咧话咧，佢话幻影2000咧，其实个对地咧个作战功能 唔差噶， 其实系唔错嘅， 唔错噶。因为嗰阵时以色列都玩到，即系都神神化化啦，玩到呢部嘢都 系啊。咁同埋咧，大家知咧，印度其实成日都用以色列嘅电子装备嘅， 好中意嘅， 好中意噶， 系啊。因为苏-30 MKI 都有呢个以色列血统嘅。 系啊，好奇怪嘅。咁咧，印度咧，所以咧，佢呢个 suppose 咧，佢都会有少少咧以色列嘅电子喺入面。咁咧就所以咧，就佢哋入面最紧要就系今次佢嗰个全部都镭射导引嘅，就唔系净系用啲普通炸弹。 唔系常规，即系 唔系就咁普通 free fall 啲炸弹嚟。 唔系 free fall 炸弹， 有镭射导引嘅。 系 啦，咁咧所以咧，佢哋话用镭射导引就精准好多啦，即系你可以避开咗某啲地形嘅限制啦。 系啊， 咁啊会炸得准啲啊。咁咧就会今次咧嗰个情况就巴基斯坦出咗4架枭龙啦，咁啊截佢应该就唔系好截到嘅，咁但系咧就之后报复啊嘛，因为佢哋咧两个咧佢哋就之后咧喺佢哋领空就周围飞啦，咁啊飞下飞下之后咧就于是擦枪走火，咁咧就跟住咧就点咧就嗱巴基斯坦就咁讲嘅，佢哋话喺佢哋嘅领空入面咧。即系佢哋嘅领空入面啦吓，咁咧佢哋咧喺个控制线附近咧打击，然之后咧就有个印度战机入咗嚟， 系， 于是佢哋咧就即系截击佢啦， 系， 就终于击落咗嗱，佢哋 claim 系击落咗两架机， 系， 咁咧两架机其中一个咧，大家证实咗一架米格廿一， 系，因为一跌到扁咗个米格廿一， 咁呢个咧就印度军方都证实嘅， 系， 印度军方都话佢哋系冇咗架米格廿一嘅， 系， 嗱，但系佢哋就好似冇讲系被击落嘅， 系， 总之就话有一架冇咗啦， 系跌咗， 失咗踪咁样， 系啦。 咁而呢个飞行员就俾你老镬咗啦，咁而家去咗巴基斯坦嗰边啦， 咁巴基斯坦嗰边咧，其实咧就嗱，我哋今日录音嘅日子咧系3月1号， 系， 其实咧巴基斯坦系谂住3月1号咧就将呢个人质俾翻印度嘅， 系， 咁当然有人问点解，因为就系佢唔想搞大件事， 唔系请佢食咖喱咩？ 请佢食咖喱，食咖喱先走， 食咖喱先走， 咦？点解你啲巴基斯坦咖喱同我哋啲有啲唔同嘅？ 系咯，唔好啱口味啊， 系咪都应该唔啱口味啊？咁咧就今次咧就会点咧？会佢又应该会将个战俘交翻俾印度， 系， 但系有啲人就话点解要咁样做咧？点解咁乖呢？就因为俾咧印度揸咗个把柄， 系 咁咧个把柄今次系咩咧？就系、是、嗱，印度就话嗱，而家我哋揸咗个把柄咧，就 系、 是、原来你曳啊你， 系 你竟然用 F 十六打我哋， 系咯， 咁咧 F 十六呢单嘢咧就真系离奇啦。 嗱 ，F 十六咧 suppose 就系美国卖俾佢噶， 系 咁啊，系咪应该用之前要问一问美国咧，或者用完之后要报告俾美国知咧？ 其实咧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嗱、那个历史咧就系喺1980年代嗰阵时咧，就其实嗰阵时系买咗第一批俾佢嘅。 系 咁买第一批俾佢之后咧，之后辗转咧，其实大概1990年代到啦。 系 咁咧，美国国会啊嗰边咧就觉得咧，其实呢个巴基斯坦系即系原本咧，佢系谂住做一个盟友咧，去打击中亚地区或者俄罗斯或者苏联嗰边嗰啲。 因为呢条僆收得过啊，觉得啊， 系啦，原本谂住喺中亚涉个位。 系啦，因为佢嗱同印即系又近伊朗啦， 系， 跟住而喺印度又嗰时又比较亲苏啦， 系， 即系乜都买苏联嘢啊嗰阵时。 系啊，反而唔系美国嘢， 所以就唔系好信佢嘅吓。 系，咁所以咧，印度敌人就即系巴基斯坦。咁所以又甚至扶植呢个巴基斯坦啦。 系啊。 而嗰阵时中国咧就同巴基斯坦虽然 friend 咧，但系呢啲叫有心无力啊嘛。 系。 嗰阵时你想扶植都咪咁。 系嗰时两边都穷啊，总之。 所以其实嗰阵时调翻转咧，巴基斯坦反而系美国细佬嚟嘅。 系啊。 咁你美国咧知道咗佢好多年噶啦，咁咧就去到某个位咧就话唔资助你啦。咁你系衰到点咧？连啲机啊、啲后勤啊、啲弹啊、嗰啲 parts 都谂住唔俾你。 系啊。嗰时每年呃20亿俾你，赚咗。 系啊。系啊。但系你唔做嘢。 系咯。 结果整养咗个咩出嚟？养咗个阿富汗嗰个叫咩 啊？阿盖达， 阿盖达出嚟，但系你都冇心机搞掂。 仲要阿拉登匿喺你度，你都唔知道。 系啦， 真系唔知 道，你真系唔知道。 系啊， 咁所以咧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咧后来咧就去到咧去到2000年之后啦， 系 啲2000几啊，5050-56咁啦， 系 咁咧就终于咧就再签多一啲新嘅机，就10零架。好似原本就话个合约可以追多18架嘅， 系 咁我唔记得佢后屘有冇履行啦。总之咧就后屘咧入多几20-30架啦，我估。 系 咁咧就应该依家咧 turn out 就有76架。咁76架入面咧有 A B， 有 A B 嘅改进型， 系 啦，同埋有 Block 50、Block 52， 有冇即系 C D 啊？ 都系 C D 啦， 系即系 A B C D 齐晒 ，A B C D 齐嘅， 系 系啦。咁咧有啲好旧 A B 嘅， 系。 咁咧，所以咧，依家 turn out 咧就系话咩咧？就系人哋话喂你曳曳，你用咗 F 十六发射系嘛？ 系咯。 咁咧 ，suppose 咧依家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如果咧你用得美式装备， 系 suppose 尤其是你仲要咁样，你唔系净系巡航， 系 你攻击，你演习都还好， 系 你依家真系参与攻击咧，你 suppose 咧你点都你都要知会美国啦， 系 因为你用紧 F 嘟嘟， 系啊，我用紧你啲架撑啊， 咪仲尤其是你系发射咗呢个导弹， 系咯， 甚至乎击落敌机， 系咯。 嗱，印度咧尴尬地方在于咧。佢到美國算唔算盟國咧？我覺得唔算。 而家未到嘅呢個階段， 未喺呢個關係， 係溝緊啊！ 我唔知點解我睇啲報紙咧，就話印度係佢盟國，我就真係唔明白。 係溝緊啊！ 溝緊啫嘛， 溝緊啊！ 人哋仲喺俄羅斯嘢，你點可能做盟國啫，大佬？你制裁佢啊？ 係咯， 係咪先？咁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就你美國嘅盟國就一定用俄羅斯嘢嘅。 係， 所以咧我覺得印度未係。咁咧就講翻咧就係、是。依家咧，巴基斯坦咧，如果你用射咗印度，印度依家系咪嚟紧会做 F 十六嘛？ 系 F 廿一 就会变成 F 廿一， 系啊 ，IN 啊嘛， 系。 咁大家知 F 廿一其实系将 F 十六个版咧变劲啲嘛？ 系啊 ，V 啦，即系大概， 甚至乎可能比 V 更劲啊嘛。 系， 因为佢哋话佢哋嗰啲雷达啊，嗰啲武器系统全部会 upgrade 噶嘛。 系， 即系 even 你嗰啲油箱全部都 upgrade。 即系4.999代噶啦嘛。 好劲噶啦，去到系啊。咁你如果印度会觉得呢个 F 十六可以即系叫做啊？取代咗佢嚟嘅啲咪计廿一啦，系咪就是、今次俾人打落嗰啲啦？ 系 咁，你又咪真系到期咧？ 系到期啦， 真系到期啦。但系我想讲，你又唔好搞笑啊！ 系 今次咧，就巴基斯坦嗰边都有架 F 十六咧，俾你击落。 佢 你击落人之余，你又俾人击落。 嗱，第一系唔知啊，唔系呢样嘢系嘛？而家都以讹传讹嘅，我大家传都系互传。咁而家又揾到支 AIM 一二零嘅残骸。 嗱，而家咧最搞笑就系而家揾到架 AIM 一二零 C 五批次 系 嘅一个嘅 残骸啦， 骸啦 一块嘢，仲有 大家睇相 得噶 啦，系啦，大家睇相咧就睇到呢个相啦。 系啊， 咁咧就最搞笑就系咧，啲人就话喂，我睇翻你个编号咧，台湾嘅，台湾嘅，跟住咧嗱。啱，如果你睇个编号咧， 是台湾嘢， 同个 blog 嚟啫。 唔系，你听我讲，其实个故仔系，原来当年咧做咗一批 AIM 120C 五批次， 系， 咁咧就喺即系喺呢个东亚地区啦，咁就 ship 咗去呢个嘅台湾， 系， 然之后再运送咗去巴基斯坦， 我即系转手， 应该咧就一 ship 过去台湾， 系， 然之后就佢再分咗一批出嚟，再摆到巴基斯坦， 咁就分 批，所以其实个批次咧理论上个 destination 就写台湾嘅， 系。 咁所以咧，但系就唔系台湾面啲人攞嘅， 台湾收，一批货就去了， 一批货就去咗巴基斯坦嘅、哦，就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好搞笑地就咩咧，就系、是、我谂其实都系成本问题啦。 系 你可以去咗台湾先， 系 分批再攞过嚟，咁可能巴基斯坦包翻个 cost，、哦、个 cost 啊， 出文平啲啫吓。 系啦，咁啊包翻啦人哋个 cost 啊，就唔使我分两边个 cost 做。 系 咁咧，所以咧理论上都间接证实咗咧。其实呢个残骸咧，就应该系由 F-16 发射， 系 咁啊，应该系巴基斯坦嗰边 嘅。 咁咧，依家大家问题就系，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咧就相当尴尬，因为咧 suppose 咧美国之前都有要求嘅，就系、是、咧理论上咧你系唔可以攞 F-16 咧打啲嘅国家啦， 系 即系例如打啲咩咧，我谂你打中国得嘅，但系打印度你要小心，尤其是你要同我讲声先， 系 因为我一沟紧印度， 系啊， 印度进入咗我哋呢个印太战略 啊，系咯。 尤其是而家你连 F-16 都可以摆落买落、啊，你竟然打 F-16 而家个生产， 我知点解要做叫 F-21 啦 ，F-21 就代替米格21啦，直字啦， 系嘛？但我就以为咧 F-21 其实系因为佢系21世纪 嘅 F-16 嘅 F-16 系啦，所以就叫 F-21 咁样。咁即系好多说法啦吓，咁所以咧依家个问题咩咧？就 系、 是、嗱，巴基斯坦唔赢啊，死都唔赢，巴基斯坦黐线。 咁系咪真系有一架 F-16 被击落咧？ 嗱。F-16 被击落系传说嚟嘅， 传说嚟嘅、 哦，传说嚟。因为咧，佢哋依家 claim 系咩咧？架 F-16 就算击落咧，问题系喺边个位坠落先？ 系咯，都冇见 喺巴基斯坦嗰边领导坠落嘛？ 系咯。 咁老实啦，如果你坠落咗啊，你只要唔俾记者影咗先，你就搞掂嗰个残骸就得噶啦。 但你都汇报翻俾美国知噶。 嗱，依家 suppose 系咩咧？佢唔见咗架机咧， 系 美国佬嚟 check 咧，就 check 唔到嘅，咁咪一定死紧嘅。 系咯。 你当年咧。佢 check 机，发觉而家架唔见咗嘛，大陆嗰边啊嘛， 佢拆散咗嘛， 佢哋就话应该 suppose 俾大陆攞咗去，跟住就翻嚟已经散咗啦嘛， 系啊， 就是、一个问题嚟嘅。咁咧，依家咧，你话巴基斯坦今次想否认，其实系冇用噶嘛， 咪系咯， 即系知道美国嚟点数啊，知啦， 卫星钉，卫星钉实晒你啦。 系啊，喂，你知唔知咧？原来咧有个传说噶， 系 一个传说咧系咩咧？就话当年咧卖最新嗰批 Block 50、Block 52嗰批咧， 系 同埋改进型嗰阵时 F-16 咧做咗手脚噶， 咩手脚啫？追踪 装咗嘢嗱。装咗咩呢？可能系装咗追踪， 系 或者装咗一啲嘅 disable 嘅掣， 系 即系佢可以随时 disable 你， 冇 即系佢嚟 engine 咪即刻中死机， 熄个火， 跟住你飞下你咪死。 我谂又唔会咁做嘅， 会俾 warning 你，我估 会 warning 嚟嘅， 或者可能佢 disable 你冇嘢系统， 系 咯，你全部唔喐得， 狂揿，咦揿冇反应嘅， 系啊唔得嘅，连吹机枪都射唔到， 系咯，成日都系咯， 全部 lock 晒，即系咧系听讲系有啲 disable 装置，但佢话 disable 乜嘢唔知道。我谂咧最严重咧，连引擎都 disable。 我系 咁，所以即系冇你接你电源啫嘛。 系啊， 咪搞掂咯。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依家咧就巴基斯坦系惊嘅。 系， 如果佢死都唔应啊，佢话我依家用枭龙，JF-17 系， 我系用 JF-17打你嘅。 电影嗰套啊， 系啦。佢话 JF-17 系用唔到 AIM-120噶。 唔系，佢用 S-10 咯。 S-10 或者用 AIM-9 得。 哦， 都 好旧。 系啊， 但系问题你都未必打到喎，真系，因为你知唔知依家呢个米格21唔系古代嘅米格21嚟噶， 系啊，BIS 嘅，而家 upgrade 咗噶嘛， 依家系 upgrade 咗噶， 系啊， 系啊，呢个米格21， 即系可能同个 JF-17 都系差唔多， 都劲劲你噶， 系咯，差唔多 嘅，系啊，其实已经 upgrade 到大家差唔多老实啦。你嗰架 JF-17 个壳又系咩啊？ 廿一， 差唔多嘢， 一样嘅啫嘛， 差唔多嘢， 即系改个 DSI 进气度咁样咯，改咗少少机翼咯， 系啊， 反晒 F-16 咁咯， 系啊，所以咧，其实依家咧系唔知嘅， 系， 即系究竟依家咧嗰边就话用 R-73 打落你嗰架 F-16 啊， 系， 佢又话嗰边咧 F-16 咧就用咗个 AIM-120C 就打落咗佢，因为个廿一啦， 系， 然之后咧印度嗰边咧有架米-17系咪啊？ 系， 又跌咗啦，咁佢哋咧就话跌咗。就唔知系咪击落， 系， 但系就应该巴基斯坦嗰边就 claim 系击落噶嘛。 有时太低飞咧，击落定系跌咧，都系好难判断。 咁其实直升机个机件故障都好常见。 有时米嗰啲就即系咁多年 更常见啦。 咁多年就吓， 系啊，同埋你知道其实咧，因为佢啲高原啊嘛， 系， 其实坏嘅机会率都系高， 好高嘅，因为引擎嗰个损耗太高嘛，对引擎嗰、那个。 系啊，咁所以咧，依家呢单嘢咧就其实我都冇听萧生点样分析啦。 我睇下个礼拜会唔会再进一步消息啦。 因为佢哋就应该，我谂萧生就可能想讲就两个核大国啦。 系。 即其实又唔系大国嘅，嗱两个每个大概嗱，啲人话巴基斯坦咧就大概有110支， 点解有核弹咧？所以巴基斯坦 哦，好明显系某一个国家输送技术俾佢啦，系嘛？ 即系中国 你谂下咁巴基斯坦嗱，巴基斯坦应该系属于九等穷国噶啦，点 都唔会，点都唔会英国俾佢啊，系嘛？ 唔会唔会唔会，嗱我觉得啦，即系而既然嗱苏联都唔会俾佢嘅。 系， 我觉得苏联都会俾佢。 系， 因为老实，你点样值得我俾你先？ 系咯， 你有啲乜嘢我可以喺嗱，我俾咗你之后，我换咩？ 跟住越南咁 friend 都冇俾越南啦。 唔系咯，嗱，首先巴基斯坦系咪共产党管嘅？ 啊，唔系， 唔系嘛。仲有巴基斯坦同美国 friend 嘅。 系啊，嗰阵时系咯。 咁我做乜俾你啊？ 系 嗱，咁大家估到边个啦？ 哦， 梗系同你铁杆子兄弟嗰啲啊， 啲跳核 之。冇讲太白， 即系。 五常国，即系我哋讲联合国五常， 即系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嗰、那个， 最后攞到核子嗰、那个， 系啦， 咁应该系佢俾噶啦， 系疑似啊， 疑似啦，系啦，咁咧就印度就有佢自己嘅来源啦吓，系啦，咁咧所以咧就 suppose 印度应该同苏联有关系啦，系嘛， 唔肯定， 我估应该系吓，即系应该系 打嗰次苏联瓦解嘅时候， 美国就唔会俾你噶啦， 买咗旧货，可能呢个印度甩翻啲啦。 可能系，咁但系咧就总之咧就依家变咗就会唔会核子大战咧？最后打， 我觉得唔会嘅， 系嘛？一两个都唔敢，两个都唔敢。我觉得咧，首先咧，印度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印度是一个民选国家嘛。 系， 我觉得咧，所有个民选国家咧，佢都唔会咁容易禁制嘅。 系， 你问我，我觉得啊， 系。 咁你话巴基斯坦禁唔禁咧？巴基斯坦咧就要睇下大陆究竟对佢嗰个 support 有几大啦。 我觉得唔会嘅， 但我觉得大陆咧都得把口嘅啫， 都唔会 嘅，因为真系为咗个细佬打世界大战 咧，唔会嘅。 你谂下，当年都系掟石头啫嘛，大家都系掟石头算啦， 抢石头 唔通即系揼啊？系咪先？不过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咧，印度佬真系有吉事。 系 你谂下，我死咗人啫嘛，几多个啫？五十个，我即刻就炸你咯，系嘛？ 系 即系我话就话炸你嗰啲人啫，话你嗰啲咩激进组织啫，其实都系炸你，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嗰个姿态咧，一个大国咧，我觉得系即系敢做敢言啊， 系 即系敢作敢为啊嘛。即系呢啲吓，即系个军方嗰边， 即系咪学呢个以色列啦、 啊？佢话炸你炸你， 为什么以色列咁？ 啲军队咧就系攞嚟攻击嘅，军队亦都攞嚟防卫嘅，军队咪攞嚟摆嘅， 系都话报复嘅呢样。 同埋唔系攞嚟拍片啦、宣传咁样嘅吓，即系呢啲都系其次。你唔打得咧，佢都系假嘅，系嘛？好啦，咁如果有更新嘅咧，嚟我哋下一集就会再同大家 update 吓。 好， 呢一节嚟呢度先。